你还爱着他，他有什么好的？他有我美吗？他有我爱你吗？ 韩宗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女鬼，他可以发誓，这个女鬼绝对是一个精神分裂。他居然把白毅看成了女人。女鬼手里捏着一块尖锥形的大石头，上面有着暗红色的血迹。 既然你那么爱他，我就让你们生死永别。没关系，在黄泉里我们也可以成为一对，我们可以做一对鬼夫妻，你说好吗？啊？ 好个屁，我为什么非得和你这个一身恶臭死了不知道多久的恶鬼当夫妻啊？我又不是宁采臣，对女鬼没兴趣。 两个人看到他要动真格了，顿时也谨慎地往后退，但是六子躺在身后挡住了他们的路，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丢下这小子自己逃命，于是只有站直了。白毅这个时候才终于开口说道， 你怎么知道鬼咒的事情？ 他一问，安宗才想到，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顾问，但是这个顾问实在太牛逼，造型太新潮了。 他都忘记了来此的目的。女鬼咯咯地笑着，头发出恶臭的味道。他扭捏着绕着他犹如水草的头发，然后娇声说道： 想要知道，就让七然过来，你放开他。 韩宗一听他还没死心，就苦笑着说： 大姐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会喜欢你，就算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和你，我也会选择侍奉佛祖去当和尚的。 他冷哼一声，想要靠近他们，他们马上又往后退了几步。 过去你也说过这句话，我就那么配不上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，我是杀了你，但是我也用我的命还给了你啊。我原以为你和他生死永隔，你就会忘记他，没想到你依然和他在一起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够明白我的心意？你难道要我掏出心给你看吗？ 这个女人像是演话剧一样夸张地摆着 pose， 整张脸都在抽搐。这种女人如果活着也是极其难对付的，完全就是一个精神分裂外加偏执狂。她认定的是就算天地不容，她也觉得是合情合理。不过既然还有求于她，也只能再做一次努力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去感化她。 大姐，我那么和你说吧，你辈分也算是长辈，那个叫七然的毕竟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可以爱上你自己的儿子呢？这是天理难容的呀，你儿子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吧？或许你只把他当做儿子来爱，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心意。你看吧，他原本可以和他所爱的姑娘在一起，你应该放开，然后祝福他们。不是有句话那么说的吗？让心爱的人得到幸福，也就是自己得到了幸福。 你怎么知道那么些稀奇古怪的道理？ 哎，别打岔，这是琼瑶戏里的经典台词。总之，对付这种话剧女鬼，就得用这手。 这些道理说得好不好不知道，但是那个女人她慢慢地低下了头。 难道真的被我说动了？真是谢天谢地。 他们马上就准备接着问关于鬼咒的事了，但是还没等想好怎么问，那个女鬼就阴暗着说， 如果她爱的是个女神，我也就死心了，但是她爱的却是一个男人。 安宗就听到白毅吃的喷笑了一声，明显感觉到他的肩膀在抖，他张着的嘴又闭了起来，呲着牙恶狠狠地瞪了白毅一眼，怎么都觉得想要抽自己的嘴巴子。深吸一口气，趔趄地往后倒，白毅看到他真的要撅过去了，连忙拉住他。他低声对那个女鬼说， 他不是那个欺人，和你没丝毫关系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河伯殿的事情，但是既然你引导了赵老板找到了先皇壁，想必知道更多关于鬼咒和河伯殿的事儿。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一条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，第二条就是我们也不用知道这个信息，你就守着这个秘密灰飞烟灭吧。 白毅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响，但是却给那个女鬼造成了压力。他恶狠狠地看着他们，渐渐和他们拉开了距离，不过也不能保准他会不会突然向他们袭来。总之现在突然就从无厘头的肥皂感情戏跳到了惊险的对峙戏里。女鬼似乎有些忌讳白毅，她的眼神变得更加狂乱起来。 我一直都喜欢着他，每次他来听我唱戏，我都会感觉特别的幸福。我希望有一天他抬着八抬大轿把我娶回去，我不要什么金银丝绸，不需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能守着他一辈子，为他唱一辈子就足够了。 不知道他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，他最爱的男人被他亲手杀死，但是他却在这里期期爱爱的。安宗都觉得被这个女人爱上是那个男人的悲哀。此时白毅不动声色地把一只手伸进衣服口袋，安宗看到他掏出一个东西的一角，从材料来看有点像是那个护身符的锦囊袋子。他眼神犀利地盯着女鬼的一举一动，女鬼并没有听进白毅的威胁，她抱着身体颤抖道： 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但是他怎么可以在我面前和那个男人那么幸福？我只是喜欢他，没想到他最后居然要我死。那么我得让他死在我前面。他死了我也不想活了，但是井底太冷了，我等着他来找我，哪怕是报仇也好。但是他始终没来。 女鬼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回忆之中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答他们什么，不过他这样让安宗觉得无从下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六子抽搐了一下，貌似醒了过来。他爬了起来，看到那个女鬼用妈呀一喊，翻了个白眼，不过这会儿没有晕过去，而是靠在墙壁上缩成一团。 怎么回事？他就是那个顾问。我的姥姥呀，长得也太惨了吧。 谁都没有功夫去搭理他。白毅抬起手来，女鬼瞪了他一眼，暗暗地对着安宗说道： 你真的不是欺人。 安宗扶着额头： 天地良心，谁想是那个倒霉的死鬼少爷呀。 他捂着胸口说： 真的不是，你看我哪里有少爷像啊。 貌似女鬼听进去这句话了，表情一下子变化了许多，一开始是落寞失望，渐渐地转换成了一种愤怒，最后那个女鬼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。 我本来以为可以再一次见到齐然，我其实想要跟他说声对不起，我知道他一定很恨我，我在井底待了太久太久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一个梦，梦到齐然掀开我的红盖头，而不是他那个面目可憎的父亲。我当初看到他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我很嫉妒，但是我始终没有揭发他们，我怕毁了他的前途。但是 但是他居然想要杀我灭口。我心一冷，就拿起了石头，趁他不备先杀了他。我没有杀那个男人，我不让他们在一起。我以为只要我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但是那么久以来，只有我自己。